只知道有別於首批未交還檔案的發現地點。首批檔案在去年11月在白宮附近一個智庫拜登用過的辦公室裏面發現，事件近日才曝光。美國國家檔案館接獲通知之後，已經接管這批檔案，並將事件轉介司法部跟進。檔案裏面共有10份文件，來自前總統奧巴馬執政、拜登擔任副總統的時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温暖有雾，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和中期早上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左右。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32点，升196点，总成交金额29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1点，升61点。一只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12蚊，跌9毫；腾讯控股376.4，升2.6；美团176.8，升2.8；盈富基金21.78，升2毫；比亚迪股份228.4，升11.4；恒生中国企业74.58，升7.2；全丰控股39.1，跌3.3；友邦保险86.8，升1.5元。快手75.9跌8毫，中国平安59.7升9.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英镑9.497，瑞士法郎8.385，澳元5.401，加元5.818，新西兰元4.976，欧元8.4075，每百日元对港元5.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0点，跌15点。港金报17,500蚊，比上日收市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84美元，卖出1,879.9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渣华道近住北角警署慢线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落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海丰园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渣华道近住北角警署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海丰园对出。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咧仲系清理好，咁啊车龙咧就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龙尾税务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排到去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狮子山隧道出返公路方向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博康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讲返东区走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刚才落渣华道的支路就应该是有灯位就是阻住了，影响到而家龙尾都是排返去海丰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的康体。屯门康乐体育中心对出，另外林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坑下埔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屋村游乐场，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日和斜村都系慢车，龙尾去到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佐敦嘅宝灵街爆水管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全线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同埋专业人员。为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好好豆 App 已经可以预约在全港大部分区域收集装修废物，即刻下载了解更多详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 生活态度可以有好多种，无论是点，生活仍需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逼架，你上天秤帮我吊埋啲嘢上廿楼啦。我同妖姐本身小丑遇皇后，今日都俾我约到佢食饭，梗系早啲走啦。 强叔强叔，我仲读紧 course 未考到牌噶，妖姐救我啊！ 强强啊，起重机械嘅操作员，例如天秤机手，必须要有牌。你唔记得啦，咁就要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空堕物会伤人，吊运工作要稳阵。我系崔逼架。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CIBS 人人广播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13位少数族裔老师，13个师生之间的故事，由尼泊尔人士制作的 CIBS 节目，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希望。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抒法、诗句、音乐组成佢嘅无上天空。 不要，我再不要，习惯着专注的地方。如果我想要，本来就不用翅膀，也能放心飞翔。 中加入了一段好像诗这样的英文独白， Candy 形容就好像跟自己的对话这样，探索未来的同时也都放低本身所拥有的。作曲 Candy 孙，填词 Candy 孙若云，编曲监制 Candy 孙何山。 成长绿色的天空，透明的彩虹，会有用的蜜蜂。 上榜5个星期，上升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 ，Candy 孙在天空画一个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梁继章。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啊，哇，充满力量啊，因为呢个爱好系列啊，我好兴奋啦、 啊。First day，、哎、 我未讲，我是小张张，记得最重要 嘅， 未得，我未讲完，我是小张张， 你咪讲错咯，又嚟多我， 我 学 佢 啊， 尊贵嘅呢位同事 ，My name is， 我未讲，我系 讲啦 ，Strong 。 喂，你唔讲唔讲我今朝啊，当佢唔讲啦吓。我今朝啊，我几惊啊。其实咧，我向咧待人以礼嘅吓，即系 你 可以唔同意嘅。不过我觉得我只系待人以礼啫。我如果你插火，我可以你可以唔同意。你唔好讲嘢住。 唔系我， 唔系 你 唔好讲嘢住。我删咗你个麦线，因为我真系唔想你讲嘢住。因为今朝咧，我待人以礼啦，同埋我真系觉得香港电台咧个个同事咧真系礼貌周周 啊， 非常之好 嘅， 系啦。 至少会讲早晨会有应咯。 咁但系咧，今朝咧我。到一个场景，咁、我当我啱啱揸车咧，嗱呢两个人我同阿某人好有缘嘅，我成日都跟住佢嘅车尾嘅。好啦，今朝我一入咧，咁啊，我见到阿某人架车一入，有个男同事咧，突然间指住佢咧，怒目啤喝喝骂，我话咦？我本来都想同嗰个男同事打招呼， 啊、 我即刻缩翻条角，哇！系搞乜低咁，即刻上翻个玻璃。 人在做天在。 我本来我本来揿低个玻璃，喂马超，喂咁恶嘅今日突然之间，喂佢个样大傻劈友嗰个样嚟、 啊啊。其实佢都有少少似大傻。 指住你，其实我听唔到佢闹咩，因为佢隔住个玻璃啦、 啊。 但系我本来揿低想打招呼，即刻上翻个玻璃，哇！ 我睇到 咁有杀你今日，唔好招惹佢。咁、所以我唔敢同人打招呼。但系我唔明白香港电台，其实我哋请嘅人都系非常之有礼貌，好、有系统，好有呢个传统、儒家思想咩礼仪， 秉承礼仪周周， 廉耻 系啊。 唔通佢冇咗个最尾个字？哦，奇怪！你、其实你作为一个今日受到某人指骂咧、其实咩？咩事咧？我都想求证一下，点解我见到你无端端嗱，你冇呀？你冇烦佢噶？ 我冇烦佢。 你有冇碌到佢只脚趾啊？ 冇 啊嘛，你架车咁无端端，你架车入停车场，佢做咩要隔空嘅咩？咁样指，佢样好恶嘅，你知唔知？ 好 恶， 系 好恶。我就明家居明琴日点样含住 落？冇错，一定要玩一个公道。 家居明咧，琴日为咗个老友嗰几个字咁嬲，讲咗咁耐。 冇错， 我心其实琴日都有啲嬲，同佢讲家居嘢啦，你讲，但我而家。明啦，即 系 当你受到某人嘅屈辱之后咧， 你都变得家居明啦， 你又系啦，你又想吐苦水。 嗯，冇错。嗱，我谂相信咧，如果系嘅话咧，大佬咪今日翻嚟嘅时候，你见到嘅应该系个默片嚟嘅，系咪？ 系。 你听唔到我哋讲乜？ 我听唔到 嘅。睇到啲动作， 同埋佢个表情，哇！好似你对佢做咗啲好唔啱嘅事。 冇错。 好似 甚至乎应该系对佢屋企人做咗一啲事，系不能饶恕嘅，先至会用咁样嘅咁恶毒嘅眼神望我。 闹人不但止， 系 佢系指住你， 指住你闹。 街上边。好多神经有问题，啲人都系咁样嘅。 系啦，你应该见到嘅嘢系 自己同自己讲嘢， 仲未 仲要系啊，仲要加埋好多啲助语词。你见到街上好多啲人弊啦，唔通佢已经患咗第一期嘅呢个精神分裂？我 系 咁谂。 哈哈，嗱，件事系咁样嘅，今朝中午翻嚟嘅时候，咁啊，因为咧就系某隧道咧就比较塞咗啲，所以我系比平时咧就迟咗少少翻嚟。 话迟话迟都不过系唔系好 迟， 都系九点三啫。 五分钟咯，系啊， 九点二九点三啦，系啦。 好啦，咁今日翻到嚟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咧有某人咧就，咦，点解呢个咁熟悉嘅背影今次大傻哥嘅？ 佢，诶，点讲啊？系咪好凉？即系佢行路好山门，即系扑下扑下 山咁样。 系啦系啦， 我已经讲过佢， 好似中咗一弹咁样，俾人拔开咗一枪，中咗背梅咁样。 又或者佢就系似一个 扑下扑下 咁，九十几岁或者系一百岁嘅老人家咯。 唔系应该会快过佢？ 快过佢啊！我谂乌龟躝都会快过佢啦，咁啦。OK， 咁我形容佢嘅步速啦吓，咁就喺对面嗰度落车嘅。 我谂。一个 电影人物，有个电影人物叫科学怪人行路， 啊、 就系咁噶啦。 科学怪人行路我冇见过，所以我就系觉得佢就系龟速咁样啦。咁跟住我就见到嗰只爷，佢落车咁啦。咁跟住咧，我就喺度心里面已经盘算紧嘅就系，我应该用一个乜嘢嘅态度同佢打个招呼咧？咁样，跟住见到佢咧一过马路之后，哇哇过马路嗰时好快喎、啊，但系 佢识死啊嘛， 系啊， 佢识得死啊嘛。 过马路嗰时就着 佢有冇佢有冇举只手五只手指嗱？我唔好行啊，我行嗰啲咁， 即系好似啲僆仔咁 样。唔系啊，好多阿伯好中意咁噶。你唔好行，我行。 冇错，条路我带晒， 我带晒咁样噶 嘛。咁佢又冇，咁跟住佢过咗之后嘅话咧，就咁啱就佢应该就系入个大门口先嘅。 系啦， 咁我架车就即系随咁跟住佢嘅尾嗰度。 我就喺你嘅车后边。 系啦，你就喺我嘅后边，我就睇唔到你喺我后边嘅。咁跟住我因为就全神贯注嘅就系睇口就即系嗰只龟究竟点样。咁跟住咧我就整低我自己嗰个窗 啦。 咁跟住我同佢讲就睇路啊。 我原来你挑衅佢， 其实都系我有啲问题嘅。咁 原来你挑衅佢，哦，咁我而家真相大白， 系啦， 我谂快 佢，我就还翻一个公道俾嗰只龟，跟住我喺度讲睇路， 系啦，唔系，其实咧阿马叔佢唔系挑衅你。睇路其实一个温馨嘅提示，即系好似啲马路之友咁样，小朋友过马路睇路啊，即系咁。不过个语气咧， 语气唔好， 系啦，个语气可能你接收得有少敌意咁。 咪系咯，你从事广播九啊年，你都应该好清楚啦， 八十九年， 系啦，你八十九年啦，咁其实你会好清楚嘅就系睇路啊，定系睇路啊，睇路啊，系唔同嘅语气嚟嘅。咁 哦，咁所以当时佢就突然之间就恼羞成怒， 系啦，跟住佢就答咗我一句。佢唔記得啦， 我唔記得啦。 佢嘅記憶係短到你唔相信，佢好多嘢都係短到你唔相信。 我講咗兩個字，兩三個字啦。 你嘅做咩啊？ 當時我淨係 read 到你嘅表情係好惡嘅，指住你啊！你又要架車， 係啦， 係啊！當時我見阿康家即刻飆翻嚟個監停， 冇錯， 佢以為有惡， 所有人都四散嘅，四散 鎖 翻 道 門， 阿康家 喺 鎖道門，翻鎖道門， 係啦，冇錯，佢都即刻褪落， 褪下一步係啊， 嘅 冇錯啦， 嗰下真係好有威嚴嘅。我 新聞就話港台門口有個惡漢喺度對天。指嘛咁多个 咯，系咯咁样咯。 点啊？今日开唔开心啊？马叔 非常开心， 有几开心啊？ 因为我可以唞咗十分钟， 唔使讲嘢嘛。 咁样嘅人真 系，系啊， 唔使做嘢就最 开 心。 喂，好啦，先，今日我哋有爱好系列 三点钟。 由上个礼拜阿辉哥嘅怀念特辑啦，今个礼拜我提议不如向所有你心目中尊敬嘅作曲作词家或者大师级嘅人， 从事创作嘅所有朋友啦， 冇错， 再生嘅又或者已经离世， 你会唔会向我致敬啊？ 点解要向你致敬？ 因为佢作嘢大师嘛， 我系咩？ 因为我在生 大师，你再生又点啊？咁你会唔会向我致敬啊？ 你作咩咧？咁又作死？哎，大家利是嗱，新年我哋真系唔好做节目，唔系即系啲人咧实闹 我系有啲担心噶，你都咪话，我都仲喺度考虑紧，咪有个食念。 听紧就系风骚爆人啊！三小时节目，十点二十一分，哇，讲到廿一分，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我哋有呢首 Crazy， 就好似我哋节目一样。 睇路啊！ 唔系呢个 version， 温馨提示啫， 睇路啊！ 唔系，我觉得系咩人听乜嘢，人哋叫佢睇路啊，咁啊佢都会就你讲咩嚟？咁样喎、啊，哇，得啦，以后唔使问候你啦，咁样，新年我唔会同你恭喜发财噶啦，系啊，佢真系咁嘅样，哇，几好气啊！ 我应该影低你个样，吓到我本来伸只手想打招呼，点解掹翻自己手入嚟啦？喂，今日咧讨论区睇到咧，今日 Doctor Eric 咧，我都想嚟佢研究一下呢个话题，我唔记得有冇讲过咧， 咩啊？ 就系话。有啲可以偷养，偷是不啱的，偷嘢不啱、嗯。不过香港而家咧，讲真咧，你好多嘅屋咧系唔准养一啲比较滋扰性嘅宠物咩咧？譬如话狗吠啊，或者啲嘈，你唔好净系以为狗会有人投诉、 嗯。 有一样嘢叫鹦鹉咧， 系 好多人投诉 嘅， 因为鹦鹉嘅叫声好尖啦，好持续啦，都几大嘅，即系个声量都几大噶。 佢有长命咧， 系啦， 系啊， 系咪先？佢长命过你啊， 你啊， 真心噶，唔系我唔系咒你。 佢好多年噶， 五十年 起码 系 啊，真系长命过你。 好啦，咁算啦，睇一篇文章，今日都想多 Eric 即系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叫做可以偷养的。嗱，咩叫偷养咧？即系话你养咗，唔需要话俾人听，都冇人知嘅、 哦。 其实其中有一样咧，大家都有即系好 popular 噶啦。阿 Yoy 都有养，就叫猫啦、嗯。我个人觉得猫真系咧，静到一个点咧。未必知道佢有养猫、 啊， 你同唔同意？ 佢甚至乎会匿埋啊嘛。 系啊，猫、 啊、 真系一个几静 的猫。 传说中有只猫， 传说中有只猫。因为我试过有一个朋友，佢就每一次嚟嘅时候都见唔到爱因斯坦嘅，就是、因为佢每一次嚟嘅时候冇见过佢，因为佢会匿埋去一啲地方，连我系主人我都揾唔到嘅。佢一走咗啦，佢就出嚟啦。 系、 啊，跟住佢就问你，其实系真系养一只猫噶，咪叫传说 定系你系咪真系有个马小玲噶？点解都我从来冇见你拖佢出嚟？ 咪系咯， 系啊，坑单仲坑单仲要约朋友去尖东啊，系啊，奇奇怪怪一个人喺度啊！ 唔好讲，呢啲唔好 睇路啊，睇路， 睇路啊，睇路啊！咩事啊你？你讲乜嘢啊你？ 你做乜嘢啊你？ 系啊，你讲乜嘢啊？你咁讲我 四个字目露空 光，喺我身口度撒野， 目露空光。 费事啊！ 冇啦冇啦， 你唔知咩位置着嘅佢。 系啊，新年派新年派利是啊，派大家利是。 我咪系咁讲咯， 唔好要 大家利是。 系 啊， 咁 我同佢拜年啦，知唔知啊？ 记住啊， 系 啊， 猫系其中一种嘅。 发财啊！你咩意思啊？你要讲出入平安啊？ 佢今日杀气劲过你，佢 我 分分杀气都。 佢嘅杀气由停车场聚集到而家都未散。 系啊， 咪好啦， 一日都系你提起。 做咩你？你话我咩啊？我马小强行得企得，边个唔知道我个名字啊？好犀利！ 而家啱啱先扭起收音机嘅，点知道我做乜嘢？ 嗌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停运近三年的高铁香港段星期日恢复运作，高铁复运初期会恢复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福田、深圳北和广州南的站点，另外新增来往广州东的服务，中途站就包括光明城、虎门、庆盛和新增的东莞南和东莞站。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朝早在广州开幕，省长王伟忠发表工作报告说，去年国际环境风高浪急，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预计去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8,000亿，增长是2%左右，成绩殊为不易。在疫情方面，王伟忠说，去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精准，找好疫情防控，因时因势优化防控措施，坚决打好系列本土疫情攻坚战。他说，面对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聚焦保健康、防重症，确保防控措施调整转段平稳有序，社会秩序稳定。 在埃塞俄比亚访问的外长秦刚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驳斥所谓中国为非洲带来债务陷阱的指责。秦刚说，中方对非洲融资合作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性领域，着眼提升非洲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所谓中国对非洲债务陷阱，是强加给中国和非洲的话语陷阱。秦刚又引用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说在非洲整体外债之中，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占比近四分之三，他们在缓解非洲债务的问题上可以亦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方呼吁各有关方按照共同行动公平负担的原则，为缓解非洲债务压力作出贡献。美国总统拜登的助手找到第二批未有交还的政府机密档案，分析说事件令到白宫尴尬。传媒报道暂时未清楚这一批档案被发现的时间和地点，只是知道有别于首批未交还档案的发现地点。首批档案在去年11月在白宫附近一个智库拜登用过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事件近日才曝光。美国国家档案馆接获通知之后已经接管这一批档案，并且将事件转介去司法部跟进。档案内一共有10份文件，来自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期。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回应的时候说，司法部正是处理事件，他没有其他的补充。拜登就说感到惊讶，会同团队全力合作还原事件的经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温暖有雾，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9点，升113点，总成交金额49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2点，升咗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0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8跌1.1，腾讯控股373.8冇起跌，盈富基金21.7升1.2毫二，恒生中国企业74.38升咗5.2，比亚迪股份232蚊升15蚊，美团174.3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42升咗0.6仙，中国平安60.05升3，友邦保险86蚊升2.5，快手75.2跌0.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日元131.75，瑞士法郎0.932，加元1.343，人民幣6.762，英鎊對美元1.216，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8。日經平均指數報26,449點，升3點。港金報17,500蚊，跌40蚊。倫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75美元，卖出1,88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港岛区有两宗交通意外噶，东区走廊啦，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对出，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丽景湾。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湾。咁另外啦，渣华道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渣华道啦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税务大楼。 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而家车龙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洪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街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林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林村乡公所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在新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的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的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一月八日举行的村代表选举，同一月十五日举行的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的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不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欢迎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今日咧个文章咧，其实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嗯。 我觉得呢个文章有带出五点，六点系好好嘅。首先头先讲咧就系话可以静静地养的，咁啊猫绝对系其中一种啦。不过佢个文章仲有一个嘅条件，就系话静静地养不特止，系适合。三个条件，静静地啦，适合一个人啦、 嗯。 一个人同多啲人有咩分别呢？一个人就如果你唔照顾佢咧，就冇人照顾佢噶啦，冇人理佢噶啦吓。咁、但系如果你成家人，咁就好啲啦，系咪、嗯？但系如果你得你一个，咁于是咧个宠物嘅范围又缩窄咗咯、 嗯。 第三，适合啲比较年纪细少少、细少少， 或者 唔系去到两三岁啊。嗱，呢个讲细少少，即系可能系讲紧十岁或者系十一二岁嗰啲叫中童吓，我哋叫中童，系、啦，小朋友。好啦，以下六点咯，第一最好唔使点样照顾嘅， 系啊，猫、 最好唔使点， 系啊。 嗱，鱼都系嘅，你抌嗰啲鱼粮落去搞掂噶啦， 嗯， 除非你每个月我哋讲过啦，要换水啦，除非系咁啦吓，唔使点样照顾。第二。適合一個人養，意思即係話要處理嘅工序、要做都唔係好辛苦， 係啊咁樣。即係如果養貓就知嘅咧，就鏟貓砂，同埋佢就係喂佢食嘢啫嘛，同埋同佢玩咯。係 啦， 係啊，同佢玩其實有時佢唔騷你嘅。 其實你玩到而家 揾 揾條嘢揈下揈下，佢又好開心噶啦。 又或者你揾嗰啲紅外線嗰啲咧，我屋企佢就又係咁樣，佢就射嚟射去，跟住佢就成桶湯跑。 我見到網上有人擺條片上咧，只貓咧會撲個電視機添。 係啊， 撲個電視機。 佢細個時候都試過。 係啊， 係啊，睇嗰啲賽車。 系啦， 嗰啲赛车嘅时候，佢由左边去到右边，佢就喺右边度挡住。 系好得意，好傻噶。嗱，第三咧，我咁喺香港，即系呢个大家嘅住居住咁近咧，系最重要嘅啫，唔好咁嘈。 系啊，嘈系好紧要， 嘈好人哋会投诉啦。 系啊， 同埋你都唔好意思啊。 咪系咯， 如果你有只雀 系 咁， 哇 哇哇，咁啊鹦鹉啊呢啲。 但我想问嘅就本即系主人自己啊。都嘈噶，你唔会觉得唔嘈噶系嘛？嘈其实有 佢中意就接受到。 每一个人唔同嘅咩？哦，即系个老婆好多嘢讲咁，即系你中意就接受到系 咪？ 有啲人系噶， 系啊， 有啲人系噶。 我话你啊，我问紧你啊。 我咪话有啲人系咯， 系啦， 系啊，我唔想用我呢个 term 啊嘛。 你又啱， 系啊。 第四个咧，如果你要买一啲宠物或者领养一啲宠物咧，你都系要留意嘅，就系话嗰个洗费唔系好贵。咁如果你一啲嘅学生。你买一啲比较即系要俾好多钱去保养嘅或者唔知咩，咁就会可能会辛苦啲咯，即系个负担。另外一个就系冇咩危险性嘅，即系佢唔会咬你啊，或者系有毒啊咁。我见过有啲宠物店有啲好大只啦，我唔知佢有冇毒啦，但系起码个样都得人惊。嗰啲有毛嗰啲蜘蛛咧，个样好似好即系有少少得人惊。系啊系啊系啊，或者蛇都系嘅。蛇咧虽然咧 有毒嘅咩？冇毒噶嘛？ 冇毒，但系佢咬人咧系。好痛，我俾佢咬咗两次，好痛嘅。咁呢啲我又唔觉得适合，即系 小朋友更加唔适合啦。 冇错， 哎呀，太危险啊！嗬。 最后一个就唔会有太大嘅异味，咁因为动物、昆虫啊等等咧都会有异味嘅。咁如果你唔系好想屋企人知，咁样静静地养，但系佢好臭，咁啊都会知啦，系咪？ 喂，我喺国内个朋友咧，佢养过狐狸啊。真係有味嘅， 會 係啊！嗰只細細只咁嗰啲，但係好靚嘅，好靚，好似狗咁樣。但係佢啲毛色啊，各樣都好靚，好乖巧。 你咪講少咗個字啊？ 精 係啊，精咯！我唔信你啲朋友 好乖巧嘅，係每個月碌你個卡嘅， 好乖巧㗎， 淨係碌你張卡。 係啊，你唔得閒陪佢，佢都 OK。佢會買包包 陪 啫嘛， 買包包啊，馬書阿馬 佢仲會煲湯俾你飲添。 係啊， 你唔飲啊冇問題，佢倒咗佢。 但係佢話好臭喎， 係 點解出脾氣？ 脾氣一定係啦，係咪先？但係你只要中意佢就冇問題 啦 嘛。佢頭先咪講咗咯， 係啊， 係嘛？哇，完全能夠自圓其説啊！你 係咪養個狐狸精啊？係咪啊？馬老爺係咪喺國內？ 你識嗰啲朋友點會養狐狸？ 狐狸精就会啱啱啊？ 系咪先？我冇睇少你 ，OK？ 其实有啲咧，我觉得香港养咧，第一咧就我唔知道合唔合法啦吓。我知道有人养嘅，譬如雕鼠啊， 有， 甚至好似我见过有啲人养猫头鹰啊，咁呢啲应该唔合法嘅，大家就千祈唔好。 猫头鹰点养啊？ 嗱，其实我觉得呢个有少少比哈利波特套戏咧， 我 系 冲突 咗 嘅， 即系好似觉得 野生动物你就唔好困住佢。 好似觉得猫头鹰好得意啊，眼睛碌碌咁样。 系得意啊，我都好中意啊。 系嘛？ 中意啊，但系我喺野外度见到。佢其實真係好得意嘅，都好似只貓咁企喺度嘅， 瞪大隻眼啊嘛， 傻傻下咁噶。 個樣同佢真正嘅性格或者適唔適合喺一個家居養咧係兩回事。你問下，你問下 Eric 啊， 好啊， 即係有啲你覺得好得意，但未必適合同人一齊居住咯。 係嘅， 你又唔 like 佢，佢又唔 like。 係啊，好多動物都係。 大 佬媽 又講啱嘅，因為有一段時間就係哈利波特嘅流行，咁所以就多咗有好多呢啲咁嘅劇飛。我睇過嘅就係有一個報導嘅就喺日本，係啊，咁啊就入到去嘅就所有唔同類型嘅貓頭。 日本又可以好似養喎，我記得日本又可以好似養。 我唔知有冇，但係我都係會覺得嘅就真係野生動物，佢應該係喺野生嘅地方，俾下我困住你啊，係嘛？就算嗰間屋幾靚，係咪有幾 大？ 同埋我一定可以，因為會覺得嘅就係佢哋唔會中意好多人咯。 我覺得係啊， 同埋佢夜行動物嚟㗎嘛， 咪係 佢日頭瞓覺㗎嘛。 你騎飛嚟飲嘢嘅時候，我其實佢瞓緊覺咧，又冇醒嘅，同我認真醒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咪想冚佢啊？ 系啊， 好 似仲有一种咧，好细只嘅，好似叫卷尾猴，我唔记得系咪，即系好细只，手掌咁细只。 系， 我都觉得系好得意。但系当然你话如果要养，你就会觉得未必啱咧。香港， 唔 好啦，即系呢啲野外，野外 跳，周围走噶嘛。 咪系咯， 你试又唔俾啊？ 以前有只叫金鹰啊，你记唔记得？ 记得， 记得。 金鹰如果大家 金积散噶嘛， 系啊， 系啊， 一个阿伯养好多年嘅，而家唔知系咪走咗咧？可以 走咗啦。 走咗好耐， 嗰陣時候係獲得豁免嘅，阿伯都應該走。 阿伯早啲添啦，金英我講走咗。 金英就好難講 啊，係啊，好難。 如果馬騮係幾多歲啊？ 我真係唔知， 真係唔知喎，係啦。 咁所以就即係以前係有好多㗎。 嚇， 係啊， 即係好多江湖 賣藝，賣藝啊嘛， 江湖啊，係啊，江湖人士， 一定係會 帶住只馬騮仔， 帶住馬騮仔去賣嘢， 打關鬥啊， 係啊， 打關鬥， 跟住又等緊你哋俾錢啊，等等 啦，然後戴帽啊咁樣嘅，好得意嘅。 馬老師啊，你咁多鬼計咧，不如第時咧，我哋依度咧唔做，你不如出去，我哋出去，你扮金。 我冇所谓啊， 金英强好冇？ 好，我反而睇下你想睇下你养老虎乸点样养。 其实佢变金毛强快啲， 金英强金英强难啲。 金英强要佢擒嚟擒去，你知咁乌龙 都咁咯， 系啊，咁乌龙好难，有人俾钱佢。 咁要金毛强好啲 喎。系啊，变金毛强就即刻就变得啦， 一染就得， 一染就得，系啦，立刻变 冇几金 英又得。 喂，我不如过年摆档咧， 摆档咩？ 咪。金英， 金英做咩事啊？ 我去即系 你 讲 朱古力，唔好搞啲咩嘢。 搞嘢 啊！一阵人哋同你恭喜发财，你又话你咩啊？你讲咩啊？你 睇路啊？ 咁啊？无端端你会辣着噶嘛？你知噶啦。 好啦，喂，嗱，今日十一点钟之后咧，就系我哋嘅今日嘅嗰个系列啦。 哇，精彩！ 我记得有个朋友话，喂，其实谂嚟谂去系辉煌啫。嗱，其实咧 并无 贬义，辉煌绝对系我哋呢个年代一个表姐嘅作曲作词人。但系真系唔好睇小我哋嘅香港乐坛太多，其实我一讲你就会话系，一定会有呢个感觉系。点解我谂起佢好多名字， 同意， 好多好多吓。咁啊，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就分享一下啦。 好 ，Kelly 啊，网上嘅朋友想送只歌俾妈妈陈秀芳，祝佢今日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光碧海半圆珠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愿君抛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圆珠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晨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隔离，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美。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美。尘俗无数 网上情，今天生活过得好，因为昨天做得对。你觉得今日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呢？今日过得好，因为昨天做了很多对的事情。人如果将每日眼前的事情做好，每一日都会很成功。每一天，每一天都要做准备，做好准备。每一天做的事就是为将来做准备。当一个人做了充分的准备，机会来临的时候就是他的了。如果他没有做好准备，任何机会都不属于他。每日都要努力将事情做好，即使是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都不可以马虎。 为将来做得最好，就是将每一工作做到最好。无论你负责啲咩工作，琴晚俾多几分钟嘅准备，今日就会少几小时嘅麻烦。琴晚多努力一点，隔日就会多一分嘅准备，多一分嘅自信。人今日生活过得好，其实系过去努力嘅成果。任何嘢都系累积翻嚟，冇一夜嘅成功。人要学会将每一件小事做好，小事能够做好，大事先会做好。爱迪生曾经讲过，好多人发觉唔到机会，点解？因为机会总以工作为外衣。你见呢个任务咁辛苦，其实呢个任务就系一个机会嚟噶。你过去嘅努力程度就决定你今日嘅生活水平，你今日嘅努力程度就决定你明天嗰个能力嘅层次。成功嘅人做嘅事情永远比失败嘅人做得更多。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学习咧，对于任何年纪咧都系可以嘅，即系唔系话去到某个年纪，哎呀学唔到噶啦，唔系嘅。我啲人咧一生都可以再学习啦。咁喺呢个网上咧见到一个课程咧，其实咧都同我哋以前即系有一个共同回忆咧。我谂我哋大家都活在香港咧，都一定去过茶餐厅呢个物体或者呢个地方，系咪先？ 我爱茶， 即系冇咩人，我都系爱茶餐厅。 冰室有， 有另外一种嘅 feel 嘅。咁你知唔知原来有课程咧系专读噶，即系关于茶餐厅噶，即系学，你知唔知噶？系啦，读啲乜嘢咧？咁啊，听下咯。咁如果你大家咧觉得，哎呀，都几得意喎。咁样， 冲奶茶。 嗱，佢其中一样嘢叫基本运作，即系总之成个营运啦。茶餐厅，譬如水吧负责咩？ 系啦。 而家咪仲系搵张簿写，搵张个嗰啲拍纸簿写 嘅。都有旧式嗰啲有噶，系啊。O.T. 嗰啲咯， 呢啲冇改過， 冇 就是、領資啊嗰啲咁樣，係啊，或者嗌著靚仔咁樣啊，即係仲係嗰啲啊。茶餐廳嘅食品及飲品製作啦，第三咧就頭先你所講啦，呢、這個係其中 item 嚟嘅，證明呢樣嘢幾受重視咧。沖絲襪奶茶嘅技巧 好緊要啊，係、 這 個、啊，港式奶茶響當當， 係啊，真係茶餐廳一個代表作嚟啊。入到茶餐廳唔飲絲襪奶茶，即好似冇入過、 啊。有啲人真係為咗飲絲襪奶茶去茶餐廳， 我咪係咯，係啊，我係啊， 佢覺得香港嘅最好飲， 真係㗎， 係、啊、 因為香港㗎嘛， 係啊，同埋佢溝出嚟嘅啲茶葉， 係啦、啊。另外咧就茶餐廳各類飲品嘅沖製技巧，仲有啲乜嘢咧？是不是还有那些什么滚水，但那些很容易， 那些好像没人吃的。 冲仔他不是来来去都是那些东西，不是柠檬茶 茶、檸水啊、咖啡啊， 係啦， 係啊，咩咩田啊，咁嗰啲咯。 我見佢哋好快嘅，嗬，即係佢哋 快得打仗嗰陣時喎， 揸住個熱水壺咁淋淋淋淋淋，咁可能六七杯就拎得出去㗎啦，好快。 佢哋擺嗰啲碟上手先犀利，六七碟飯咧，嗰啲碟頭飯咧。 你講啲夥計啊嘛？ 係啊，哇，幾 唔跌㗎，嗬， 唔跌㗎，好犀利㗎， 睇路啊，跌啊，嚇係嘛？咁另外咧就係話各式扒類同埋小食嘅製作，茶餐廳比較少扒啫，係咪啊？ 有豬扒咯， 哦， 系啊，嗰啲咩咖喱豬扒飯啊，咁我哋要炸咯，系啊， 咁系一個課程嚟嘅。最後一個就係食品安全，可能叫佢首先唔好飲茶啊，諸如此類啦，咁咯，咁唔知，咁都係一啲俾一啲青少年咧，即係可能佢又未唔想讀書啦，又或者咧對讀書冇乜興趣，咁啊可以去諗下呢啲咁嘅課程都得嘅。人生嘅老， 你會唔會讀啊？得你可以讀下喎。 水吧我有興趣做，係啊。 我想做酒吧啫，唔係上水吧，唔同嘅喎。 做 bartender 兩件事， 兩件事。 你係嗰啲揈下揈下， 係啊，唔係揈下揈，熬下熬下， 係啊。 系啊，我啊中意 咧就系揈第二啲嘢嘅，系啊，即系个杯有 个杯个杯点揈咧？你明唔明个揈？嗱，我估翻你下次你讲下揈啦，好唔好？ 揈同埋 嗱，揈揈 系啦， 摇傲 有咩分别啦？好唔好？我哋点唱？揈揈摇傲系啦，同埋揈 酒吧咧就 系摇摇系啊， 傲嘅啫，系咪先？即系嗰啲冲嘢嗰啲啊， 系 咪？系 啊， 就唔系 或者挫 都得， 好啦嘛。 喂，广东话 都系嗰个咩噶嘛？ 嗰个动作系嘛？ 嗰个动作嚟，不过一只手系咪啊？ 系 同敖都有啲唔同添。 挫敖唔同， 挫应该系上行。 系啊，或者两只手一齐挫。 香槟咪 系 咯？ 唉，讲咯，你唔系啊？你唔可以单手挫咩？单手挫唔到噶， 单手 第二啲嘢。 不过我惊人哋咧，将个香槟挫得太犀利。 嗯，有时吓，哦，嗰啲泡啊， 其实系唔使嘅， 嗯， 唔使嘅香槟点解要？ 唔系你射得太射晒出嚟，真唔系几好， 真真正正嘅，真真正正嘅就开香槟嘅话，其实基本上你喺个汁嗰度咁噗一声咁，先叫为之系最好噶嘛，点会要你咁样射出嚟啫？ 咁样， 系啊， 嗰 啲 又 唔同，系啊，嗰啲系就车手，系啦，佢要射啲女仔嘛， 系咩？ 多数都系射身边嗰啲女仔，你冇留意咩？ 我 咩 入 入 风情 色嗰啲，你唔留意呢啲嘢，你留意嗰啲我哋留意唔到嘅嘢。 系啦系啦，你觉唔觉得 bartender 都系一种学问嚟噶？ 系啊，好型嘅， 我觉得好难嘅，因为有好多种 cocktail 啊。 系啊 系啊，你要沟嘅时候，其实咧多多少少咧都有啲技巧喺度。 系啊， 今日本来仲有篇文章咧，我有唔够时间讲啦，就系话咧最容易令人咧喺不知不觉躺平，即系瞓醉饮醉啊嘅一啲 cocktail。 哦， 因为你知系啦，喺啲嘅大时大节啦， 小心啲啊， 小心啲，就唔系叫你饮，系叫你饮之前要小心，因为其中一个咧，佢都话即系叫做个名比较响当当，大家知道佢系有服嘅，就叫 Long Island。 哦 ，Long Island， 一饮都知啦， 易入口， 唔系噶，饮唔知噶， 我知啊，你饮落去嘅时候其实苦嘅 Long Island。 但佢哋将佢包装成柠檬茶， 我真系觉得。是不好喝的，我自己本人 也 說 的，但是真的上得很快，即是那些酒精服，我真的就倒了，就醉到完全不省人事，就是因為浪漫。 但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其實喝酒你都是想他醉的，如果不醉其實酒 但是有危險，如果你跟一些不熟的人喝酒，如果你喝這樣的躺平酒， 那就應該跟一些不熟的人就不應該不要喝酒， 不是 都是， 是不是？其實應該的大前提是這樣，但你又覺得其實有時喝一下就熟了，你不覺得這樣喝酒變第二个人嘅，有啲人 都系小心好啲。 我唔会识呢啲人 嘅，系咪？因为你就系嗰种人，佢哋唔想识你啊。 插得好， 进一步介绍咗当前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嘅最新情况，双方就疫情形势、临床治疗、病毒变异监测、疫苗接种策略等方面进行了技术交流，并同意专家间继续就技术问题保持沟通。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系统故障引发的影响持续，根据航班追踪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三下午，美国境内有超过8600架次的航班是延误，1251架次的航班被取消，大批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滞留机场。当地传媒引述最新消息，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今次的故障可能源于空中任务 务通知系统的一个档案损坏，而在紧急情况之下使用的备份系统之中亦都发现损坏了的档案。管理局被迫重启系统，重启过程需要大约90分钟，导致航班出现广泛延误或者取消。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的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温暖有雾，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90点，跌45点，总成交金额68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3点，升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70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52跌咗6仙，腾讯控股363.4跌咗10.4，阿里巴巴110.1跌2.8，恒生中国企业73.6跌2.6，比亚迪股份228.8升11.8，美团170.6跌3.4，中国平安59.9升1.15，快手73.1跌3.6，友邦保险86.05升咗3毫，南方恒生科技4.48系跌咗6.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英镑9.502，瑞士法郎系8.386，澳元5.402，加元5.819，新西兰元4.977，欧元8.411，每百日元对港元5.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5点，升咗9点。港金报17,500蚊，跌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8美元，卖出1,88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喺西湾河近住欣景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一带都系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方向。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解焊接用嘅气樽咧会放出嚟噶？仲要俾啲阳光照住。 冇，我见啲气樽、气喉有油漆，呢啲易燃物质咧，可能会喺我哋焊接紧嘅时候会被点着噶，搞到会火烛，所以我咪谂住抹干净佢，再攞去太阳度晒干佢咯。 你用意咧系好，但系气樽咧俾太阳直接晒住都好危险噶，唉。你呀、啊、都係聽實微電康康節目時段內嘅二台話你知，學下氣焊同電焊嘅工作安全須知啦。 點解要 keep fit， 為了扮靚就 keep fit， 有我買嘅 正所謂唔做點知身體好，為了靚靚日於齊齊認真玩健身。電視節目唔做點知身體好，由兩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爱好系列咧就向创作人致敬啦。咁至于头先我仲加咗个名叫大师，咁其实咧系唔系大师，每一个人嘅睇法都唔同。咁但系我觉得每一个创作人咧都系好用心嘅。诶，之前我都讲到啦，如果大家觉得啊辉煌已经代表一切，咁啊恕我有少少就唔同意嘅。阿辉哥同埋阿黄占叔都系好好，非常好嘅。但系都有好多出色嘅创作人啦。嗱，有一类嘅创作人咧，我哋叫做创作歌手。创作歌手即系话佢除咗作曲作词之外，佢自己本身就系一个演绎者嚟噶，亦都系香港有好多好出色嘅创作歌手。你哋心目中，如果突然间问你，你会谂到边个咧？咁样，我自己谂到咧，起码有阿陆冠廷啦，黄海芹都系噶噃，黄海芹都作好多歌噶，佢用若如个名都有作噶噃。而今日我带 许冠杰， 冇错，我今日带嚟嘅第一只歌曲，其实就系许冠杰。撞咗你啊？ 唔系，你哋唔会撞我噶。 但 你 咁嘅 首歌，呢首系好好 听。无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 浪子三星，许冠杰作曲，黎彼得、许冠杰作词，罕大声嘅作品真系哇，多如天上嘅繁星。好多歌词里面所写嘅都系我哋香港人好熟悉嘅啲情怀咯，或者唔系净系香港嘅，好多我哋人生会遇到嘅，例如呢一首歌曲《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你话出嚟做嘢之后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偶然都或者会有嘅。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系咪可以抚慰好多失意者嘅心情咧？所以呢个歌曲今日选择作为今日第一首爱好系列《浪子心声》。 命里有 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话说我今日本来唔系拣呢只歌嘅，但我喺停车场见完嗰一面之后咧，我只歌谂起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我就谂咩歌曲，咁所以今日拣嘅歌噶啦吓。 佢当时见到自己个样啊， 啊直情系咯，我一照照镜照到自己样嘛，系、 okay, 我冇讲你啊，系啊吓，好啦，到阿 Sarah 啦。 好啦，嗱，其实琴日咧，当收到阿大老咪咧俾我哋呢一个题目咧，我系有少少拗头嘅，拗头嘅意思嘅就系话咁多呢一方面嘅创作大师，我究竟应该要将嗰个范围缩到几？我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歌曲呢，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我反而是想将这个题目的话将它扩大，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创作大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一些最厉害的范畴上面去做一些创作，而去继续这种的生活的艺术。我觉得创作大师除了你说的就是他会作曲会填词在音乐方面会有造诣之外的话，我希望可以将那样东西再扩阔一些的，就是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例如他是一个画家、可以是一个音乐家，可以是一个作家，其实都是创作大师。那我就突然间就想起这一位的 uncle 了。其实在去年来讲的话，当然每一年都会有一些人会逝世，但是其实呢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去年又似乎是特别多、都有很多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的或者是我们都很尊敬的人的话，其实每一年都会离开我们而、即走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去珍惜的。我讲的呢一位嘅话咧就好得意，文坛上面嘅话系一个非常之独创嘅一位作家，咁、而且嘅就系、我未曾试过就系喺工作嘅范畴上面嗰度同佢有任何嘅接触啊，见面都冇见过，吓呢一个我就系有啲遗憾嘅，甚至乎我唔系太多拜读佢嘅作品，但系佢。嘅寫嘅嘢，或者係佢曾經所你一定會有涉獵過嘅。而且嘅就係我係從邊個地方咧，係喺今夜不設防認識佢嘅。你應該都大約估到啦。咁其實咧，我就係認識咗嘅就係倪匡先生。我覺得佢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可愛嘅 uncle 嚟嘅。嗱，如果你再睇一睇嘅就係佢，不論係喺電影啦，佢寫嘅電影劇本啦，佢寫散文啦，佢寫科幻小説啦，冇得聽啦，係嘛？多產而且精彩， 好前啊！ 是啊，行得好前是不是？但是好彩的就是有时候有些行得太前的话未必受欢迎啊，但是他亦都得到有很多的人的拜读和很多人的喜欢。那我觉得在香港来讲的话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看他的朋友写侧写他的东西，就是蔡澜先生啦。我很拜读很多蔡澜先生的作品，那他就写老友写老友。你就会见到他们两个之间的情谊是非常之令人羡慕，即是上一代的一些情谊。举一个例，譬如可能两个人要去东南亚那里做一个 talk， 蔡澜先生会为他准备他最喜欢吃的海鲜，最喜欢吃的鱼，而倪匡先生也都什么都不会跟他讲，他就说无所谓，你安排。即是这种这样的情谊的话是很难得的，可见的他就是一个很豁达的不拘小节的一个老人家。那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令我想起他，因为呢蔡澜先生写他的就是说他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听到他哈哈哈咁样笑，佢大笑嘅声音咧系毫无保留嘅、而且你系见到嘅就系佢系一个好开朗嘅人。我就今日唔知点解，我就觉得呢一首歌曲嘅话，伴随住如果倪匡先生攞住把扇， 扶住 咁样行出嚟嘅话 咧，为 呢一首歌曲去配乐嘅话，唔知大家觉得啱唔啱咧？估唔估到啊？郑少秋先生嘅。 飲食 坐留香 好熟 咩咩春日 天生咩做人爱自己 係 very good。 天空海闊人開朗，胸襟寬 清风令我心醉，大海天我乐唱，尘俗戏沾不上，悠悠岁月长。 非常好听嘅只歌曲吓， 犀利 咩？倪康先生，好啦，到马小云先生啦， 承接到唔到？ 到， 系啊， 系我话我呢一首我介绍呢一位大师啦，佢真系享负盛名同埋国际级嘅，但系我谂唔系好多人识吓，原因就系话因为佢系唔算系 popular 嘅。我讲翻个故事先。 点解国际享负盛名咧？头先你讲系 咪 有啲矛？系啊，点解你又话国际享负盛名咧？ 又唔识 系，你唔系谂住讲自己系嘛？ 你若 如果系咁嘅话，我下一秒我即刻离开呢个直播室，大老咪，你唔好阻住我。 你唔系讲你自己啊？ 你唔好阻住我。 唔系，唔系，我先讲翻。 唔系，我 唔 明啫，好过你。 系啊，因为有啲矛盾咯。 系啊， 冇错。享负盛名，但 系 又 冇人识， 咁唔系识。 系啊，唔算多人识，真系嘅。咁我讲翻个故事先。我曾经喺新疆咧，同啲朋友一齐嗰晚咧，大家好开心倾偈啦。跟住好夜，十二点几，有个朋友终于赶到嚟新疆啦。嗰个人开咗道门，嗰个人入嚟啦，望到出边咧，哇，好大嘅月光，好靓。当时跟住佢又攞啲酒嚟，于是大家喺度饮酒倾偈。 你识唔识佢嘅嗰阵 时？然后一齐唱歌，佢哋就系唱呢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好好听， 同嗰个享负盛名， 嗰个人叫做王洛宾， 知道 作曲 呢个知道嘅，王洛宾先生知道 呢一首歌，佢系其实改编嘅，改编一首哈萨克嘅民歌。嗰首民歌原本咧就叫《悲伤的时代》，咁就我都听过，咁就反而在那遥远的地方咧，好好听。咁点样作嘅咧？即系点样去改编呢首歌咧？就系1939年。嗰陣時，王洛賓先生咧就去咗青海拍咗紀錄片。咁當時有一個女仔叫卓瑪，就去做嗰個紀錄片嘅一個主角啦，就拍佢啦。拍完之後咧，個女仔騎住匹馬就走啦。你諗下嗰個 好瀟灑喎， 好型，好靚。咁王洛賓就將佢呢一個即係呢個影像，佢好深刻印象。 嗱，呢啲咪真係創作大師 啊！ 佢 佢就捉到，话佢啊完啦，佢就咯咯咯咁样开住骑住马走，我觉得好正。 开住车定骑住马？ 骑住马走， 两人一齐 骑马走咗，然后咧跟住阿王洛宾先生咧就将呢首歌改编成为《在那遥远的地方》。呢一首歌咧后来咧仲被选录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其实呢一首音乐呢亦都被国际好多音乐大师收录为最应该要珍藏的一首音乐。 咁我今日选咧就系莫文蔚小姐翻唱佢呢个嘅版本，我觉得几特别吓，大家欣赏一下。 你讲开又讲咧，你知唔知道有位才女咧系暗恋得好紧要噶？暗恋大家都羡慕咗，就系三 号。我知啊， 爱上咗西部歌， 其实好浪漫嘅， 好浪漫嘅呢个 嗰一脱人，即系你谂下拍完纪录片，哇！然后见到女仔骑住马走，跟住留咗个印象，好正。大家分享一下呢一首歌。 好彩唔系讲你啫。 王洛宾， 你有两个字都是 咦是是 是不是 同他的真名差很少而已你是什么你不是洛宾吗他是什么 他是上啊 在那呀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长风，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 你上天秤帮我吊埋啲嘢上廿楼啦！我同女姐本身小丑遇皇后，今日都俾我约到佢食饭，跟佢早啲走啦！ 强叔强叔，我仲读紧 cross 未考到牌噶，女姐救我啊！ 强强啊，起重机械嘅操作员，例如天秤机手，必须要有牌，你唔记得啦，咁就要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空堕物会伤人，吊运工作要稳阵，我系崔碧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 翻嚟咧，仲有爱好系列嘅下部分，同埋预告一下啦。今日十二点钟之后，一样会有麦玲玲师傅为我哋讲讲四个不同嘅生肖啦，同埋来年咧吓有啲咩留意嘅。咁所以大家就千祈一阵间十二点钟之后就听呢一个麦玲玲师傅啦。 好紧张，好紧张。我一阵间讲一首歌，你一定估唔到。 真系， 我嗰首你又估到咩？ 估唔到，你嗰啲歌我都唔识。 识嘅，再拉远啲地方就真系好出名。 再拉远啲地方识啫，系啊。细个嘅时候咧，合唱团系要唱 噶。冇错啦 ，OK， 好，先听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风骚浮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口岸和高铁香港段将会由星期日起恢复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最先将会恢复短途服务，途经福田、深圳北、广州南站，另外增设广州东站，初期每日出售车飞设有一万张的上限，北行和南行各五千，以确保服务畅顺稳妥。之后会检视需求和西九龙站的运作情况，再研究增加车飞的数目。至于恢复长途服务，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相关单位联系，目前未有时间表。林世雄提到，每日一万张车飞的上限不计入原有每日六万个免检疫通关的名额当中，无需要经相关的网上系统预约。又说当局会视乎高铁由香港接驳到广州东站的运作情况，检讨现有直通车的服务。林世雄认为，香港对广州东的需求很大，高铁能够接驳到当地是好事，估计会受到市民的欢迎。高铁香港段星期日起恢复服务，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高铁在今个月八号已经开始试行，每日开十几班车，情况畅顺，和以前的操作没有分别。他说高铁复运初期要人手在相关的车站支援，现在人手紧张，其他站要调更和超时工作去补替岗位。广铁集团表示，广深港高铁恢复运营初期，将会安排开行广州、深圳地区去香港西九龙方向的跨境高铁列车，每日开行列车 38.5 对，其中香港西九龙至广州南有8对，至广州东有6对，去深圳北有 10.5 对，去福田14对。广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接受内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将会根据客流的情况，适时优化调整跨境高铁列车开行的方案，持续推进有序恢复跨境高铁旅客的运输。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私营防务承包商雅格纳集团宣称，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前线的盐矿城镇索列达尔，并且杀死大约500个乌克兰士兵。而在雅格纳集团发布战况进展的几分钟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嘲讽俄方声称控制索列达尔部分地区的讲法，说是恐怖主义国家的宣传伎俩，强调战斗仍然持续。另一方面，俄罗斯提高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管理层级，改由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出任总指挥，而原总指挥空天军总司令苏罗维金就降级出任副总指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温暖有雾，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52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86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6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2，跌11.6；盈富基金21.48，跌1毫；阿里巴巴109.7，跌3.2；美团170.8，跌3.2；恒生中国企业73.44，跌4.2；比亚迪股份230.2，升13.2；快手72.8，跌3.9；中国平安59.35，升6毫；友邦保险86蚊，升2.5；南方恒生科技4.38，跌咗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1，日元131.68，瑞士法郎0.932，加元1.343，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1点，升咗26点。港金报17,5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27美元，卖出1,882.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古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喺港岛东体育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就喺尤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比较车多。封路情况，土瓜湾北帝街由于爆水管，北帝街介乎码头角道至木厂街之间一段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和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无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做化验，即属违法。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爱好系列， 今日向创作人致敬吓，咁啊创作好似阿 Sarah 话斋咧，系无边无界嘅，好非常之广阔嘅一个形容词嚟。呢位朋友我即将介绍嘅咧，佢就离开咗噶啦，咁但系我都系好喜欢佢以前好多嘅作品。首先咁讲咧，佢除咗一位好出名嘅填词人啦，你觉唔觉得香港咧其实好得意？我唔系叫作词，我嗰时叫填词噶，因为香港咧嘅作词人啦吓，系收到个 melody， 然后要将啲音適當地擺落去，令到佢又啱音，又有個創作嗰個靈感咧，即係或者有個自己想講嘅説話咧，擺喺度係非常困難嘅。即係你唔係天馬行空自己作嘅，你要啱翻啲音。 但係你好叻嘅喎，嗰 陣時係啊，特別鬧我嗰啲歌啊， 全部都係你噶啦， 係啊， 都冇人填個歌俾我唱過。 有少啲，有咯，應該有 一隻半隻。 係啦， 嗱咁呢一位朋友，除咗好出名嘅填詞人啦，佢專欄作家啦，漫畫家啦。广告创作总监啦，大家知唔知佢系边个？ 唔知， 佢就系林振强先生。 哇，呢个犀利！ 佢写嘅呢一首歌曲，讲佢妹妹。跟住到而家，我都觉得呢一首歌，一个好哀怨，但系讲出一个好独特嘅故事啊，叫做《 笛子姑娘》， 由叶振棠唱出，林振强先生。 一个风雪晚上，饿实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也亮，越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以竹笛细道，笛声追捕，夜静里详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夜。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冬去春到西上，门串欢唱，但夜里仍闻竹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亮，像在唱谁令每夜长。当再经过雪路，已找不到旧日那无言的女子。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那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夜。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林振强先生填词嘅功力咧，真系大家都知啦，唔需要我多介绍啦、嗯。不过咧、嗯，大家唔知道有冇以前睇过佢嘅《洋葱头》咧，非常得意嘅一个漫画啦吓。咁、嗯、啊，报章啊，好多嘅媒体都有佢嘅作品，譬如《一个人在床上》啦。另外一个咧，啱你用叫《傻强床傻强扶弱》，都系一啲幽默嘅文章。 好笑 ，O K 喎，系啊，傻强扶弱， 傻强扶弱吓。 人哋又叫我强，你又叫我强，俾心机。 我由扶药开始买药食药，傻强买药。 好啦，咁我送俾大家先，第一支鼓励。 好，到我咯噃，好开心，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嘅爱好系列咧，即系大家都系花尽心思嘅。特别系今日咧喺我哋嘅观听众嘅留言当中嘅话，有一位刘伟德。嗯、我特別要讀出佢所講嘅，佢話現今每一個創作都有一班不知名嘅人士參與，嗯、所以佢每一次睇完一套電影嘅時候咧，都會留守去到睇埋製作人員嘅名單，佢先至會離開，係、 啊、 支持幕後人員做好其工作。實不相瞞，我都係咁樣、 嗯、 因為大家都知道嘅就係話拍一套電影嘅話，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係、 啊、 一個 teamwork 嚟嘅。 絕對 係。好啦，咁其實今日咧亦都真係咁啱得咁巧啦。琴日就啱啱舉辦完嘅就係第八十屆嘅金球獎頒獎。 哇！精彩啊！楊紫瓊好嘢、啊， 冇錯。咁喺呢度咧，首先要恭喜嘅就係楊紫瓊小姐就攞咗呢個金球獎嘅獎項。 佢嗰套戲好睇，我介紹咗。 你介紹過嘅係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度，我向佢致意嘅話，並非係因為佢喺荷里活嗰度吐氣揚眉，而係。就是他昨日所讲的感言，他的谢言，我觉得里面所讲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彩。他今年六十岁了、 嗯、 而且就是从事了这个行业四十年了，他卒之都等到这个机会。而且就是说大家可以知道的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告诉大家听，坚持自己的演艺的事业，这么多年之后他卒之都守得云开见月明。我向他致意的就是他行的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因为他做一个打女、 嗯、 这条路的话是一点都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而且我再想讲的就是说、电影的世界当中呢，其实呢、很喜欢的就是将女人物化的，同埋嘅就係只係做花瓶嘅啫， 係啊！ 但係佢係硬橋硬馬真功夫，咁而且係打出呢個功夫嘅話，而殺出一條咧唔易行嘅血路。咁、而且喺楊紫瓊小姐琴日嘅謝詞當中咧，佢話女性佢嘅年紀越嚟越大，機會就似乎越嚟越少，但係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即係實現，就係、是、只要唔放棄，好似佢咁，總會等到一個機會能夠發揮到自己嘅。所以咧，我想藉此用呢一首嘅歌曲咧，就係、是、叫做即係所有嘅姊姊妹妹，大家一齊站起。咁啊，同埋我哋嘅兄弟嘅话，一齐要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嘅元宇宙。 哇 ！Congratulations, Michelle！ 好犀利！到今时今日嘅话，你见到佢仲系仍然 keep 得咁 fit， 同埋真系好靓女，吐气扬眉，非常之开心，恭喜晒杨紫琼小姐。 爱好系列。 头先你讲嗰段说话咧，我最中意四个字，吐气扬眉。 嗯， 即系吐气扬眉咧，俾我感觉咧系你终于吐一个口冤气啊，定定，即系总之 屈咗好耐， 系啦，潜 伏咗好耐，我等一个机会。 系嚟紧就系兔年啦，我希望个个都有机会吐气扬眉，好嘢，系啊，咁佢亦都代表中国人，好嘢。我今日讲呢一个介绍呢个人咧，其实我琴晚谂咗好耐。我想向一个朋友老前辈致敬，就是唐迪生先生。 哦， 粤剧前辈，哇！我即刻睇嗰啲字录，我觉得好经典。再睇埋《南海十三郎》，哇！我觉得真系嗰个年代嗰啲故事咧，好浪漫嘅。即系南海系啊，十三郎佢嘅下场，听讲啊，就唔系咁好啦，入咗精神病院啦，等等。咁我一睇咧，哇！其實我哋咧，佢哋呢兩位即係粵劇嘅前輩啦，當然仲有好多人啦。其實影響我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嗰啲歌曲，特別係嗰啲劇集都好深遠嘅嚇，由《帝女花》跟住有電視劇等等。我一路做功課，然後如果我喺呢度播一首粵曲，好似又唔係好啱喎，即係太長， 都好難揀喎。 係啊，好難揀。 作品都好多， 好多同埋時間可能比較長啦。我諗下諗下，一路做功課喎，又俾我諗到，鄭少秋、汪明荃都唱過《紫钗恨》嘅喎，我聽下，真係幾好聽。我起初以為是顧家輝先生的作品，兩位估不估到是哪位的作品？ 你說的作曲作詞 作 曲作詞 同一位先生，好犀利，文采，是啊，我想我以為是顧家輝，不是，咁於是我又追查呢位文采先生係即係呢位前輩啦，原來他又是編劇嚟嘅，又是即係五十年代嗰啲，佢亦都做過好多將好多經典嘅粵劇改為電影的劇本，包括有鳳國恩仇未了情啊，夜光杯啊，你想想都是那些他將幾個鐘頭的粵劇變為一套電影，係啦。咁而呢位文采先生咧，佢有佢嘅即係唱片嘅作品唔算多，但好多都係經典嘅，好似鄧麗君嘅《再見我的愛人》啦，都係出自佢手筆。所以我覺得哇，當年嗰一批嘅粵劇啊，嗰班大師咧，都係值得我哋向佢哋致敬嘅。咁今日咧就係推介呢一首歌《紫钗恨》，雖然就撞咗鄭少秋，希望大家唔好介意。 情切意两无猜， 只欲他困情怀，怨怨因因难分解呀。 地老天荒情。 紫钗一点不移。 是缘，还是债。 今日有王乐斌先生啦嘅作品啦，有王咩斌先生嘅作品，有时都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出现，我哋都应该向呢个创作大师致敬嘅。 今 日 礼拜咧， 烂剧大 师，烂剧大师，今日礼拜 都 有好多，都有好多嘅令人哋真系 系啊费解 嘅作品 嘅。我自己做完都唔知自己做紧乜嘢， 我觉得好好笑啊！陈志 文真系冇其他人可以写得出，系 我 陈文写得出， 我听翻觉得好好笑。 边集？ 尋日嗰集， 尋日嗰集， 尋 日嗰集還好， 係啊， 可以 啊 ，BB， 係 啊，雙雙啊嘛， 係啊，做咯，雙雙， 佢梗係好啦，你把聲黑人憎到，你真心揞住個耳仔， 有曬童話， 真係咁嘅喎，係 啊， 你唔好講嘢啦，你得唔得啊？同我收聲咁樣， 即係創作呢樣嘢係好玩嘅，但係創作有時都好痛苦嘅。當你創作唔到嘅時候，你有冇試過？ 我覺得佢就係創作係好孤獨嘅，係 啊， 但係嗰個世界又系即系， 当你搞掂咗就好开心。 同埋或者你喺度谂紧嘅时候，你会唔会感觉个心勃勃跳噶？ 系啊，系啊，同埋解到个结咧，哇正！ 冇错。首先喺呢度嘅话，我要同大家讲声真系唔好意思嘅，因为我收到嘅即系咧就系向创作大师致敬。所以我今日所拣嚟嘅歌曲系啊，因为都同大家讲声真系唔好意思啫。咁所以我就好似若果系咁讲嘅话咧，就有少少离一题嘅咁样。 佢惊你插佢，所以佢讲 点会啊？ 梗系戴头盔先啦。唔係好難講嘅，你知啦。 唔係，梗係你整佢睇路啊！ 你好玻璃 創作歌曲啊！ 突然之間好玻璃啊！ 點知啊？ 你明唔明啊？突然間裂咗又話我打爛你， 收埋把刀仔喺後邊。 哇！你咁都要懟我一嘢喎？明唔明？你又似你啊？ 明明我學你， 你邊一間學校畢業噶？ 系啊，所以其实我真每一个礼拜四都好期待。 系啊，好玩，好开心。 从开始要谂下系用啲乜嘢即系嘅 topic 啦，同大家即系分享啦。跟住佢就系啦，正如你头先咁样嘅话，都会系咁嘅。我揾一首歌，跟住我揾下揾下多啲资料，揾下揾下又多啲资料，一路咧就会引申，会有好多嘢。 成个过程好开心， 自己都学咗好多嘢。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好嘢啊！唐迪生真 系真 系 好嘢。 我要推介大家，如果真系嘅话咧，可以咧就系听一听就系李后主。 好嘢， 退国归航真系 好 犀利。 好啦，今日天气大致多云啦，19度几分，相对湿度85%嘅，有两阵雨。咁啊，呢一个下个礼拜初咧就嚟新 年 了 过 年咯，但系 个 气温会凉，就喺呢个新年就准备定啲厚啲啲嘅衫都好啊。 我攞翻件长衫出嚟着先， 唔好啩？ 马褂攞唔攞？ 初二又使唔使整条 马小强 烂 马褂啊嘛？ 整咗整条颈巾。 哇，唔好啩，好恐怖啊！你咁样 呕心之作， 系啊！ 好，先咧十二点新闻， 251架次嘅航班被取消，大批旅客嘅行程受影响，滞留机场。当地传媒引述最新消息，话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今次嘅故障，可能源于空中任务通知系统嘅一个档案损坏，而喺紧急情况之下使用嘅备份系统之中，亦都发现损坏咗嘅档案。管理局被迫重启系统，重启过程需要大约90分钟，导致航班出现广泛延误或者取消。美国总统拜登的助手找到第二批未有交还的政府机密档案，分析说事件令到白宫尴尬。传媒报道暂时未清楚这一批档案被发现的时间和地点，只是知道有别于首批未交还档案的发现地点。首批档案在去年11月在白宫附近一个智库拜登使用过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事件近日才曝光。美国国家档案馆接获通知之后，已经接管这一批档案，并且将事件转介去司法部跟进。档案内一共有10份文件，来自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期。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说，司法部正是处理事件，他没有其他补充。拜登就说感到惊讶，会和团队全力合作还原事件的经过。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温暖有雾，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 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68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92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6点，跌咗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2，跌12.6；盈富基金21.5，跌8仙；阿里巴巴109.6，跌3.3；美团171.8，跌2.2；恒生中国企业73.56，跌3毫；比亚迪股份230元，升13元；快手73.25，跌3.45；中国平安59.5，升7.5；友邦保险86.3，升5.5；南方恒生科技4.38，跌咗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1。英镑9.503，瑞士法郎8.389，澳元5.4，加元5.818，新西兰元4.978，欧元8.413，每百日元对港元5.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2点，升26点。港金报175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61美元，卖出188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中交通意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李景湾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李景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就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返中环方向，近日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慢车，车龙排到去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卫景台对出。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较早前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快线是有道路工程，现在已经完成了，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就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锦辉花园一段慢车，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着泽福路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出世咧就系喺一个传统嘅家庭里面长大啦，青少年嘅时候咧就好想纹身啊，咁佢就问爸爸，咁佢爸爸就话：我劝你唔好啊，因为纹身咧会影响身高啊。小明话：点会啊？爸爸就话：一定会，因为会打跛你噶。 好恶啊！ 残忍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订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订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 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十八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指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依个世界之安探讨团。 网上社交网络同埋现实生活嘅社交大同小异，但前者会带嚟额外风险， 所以我哋必须了解潜在嘅保安风险，以及学识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同保障个人资料。 想知多啲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朝头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依个世界之安探访团》 视像版可以登入 rthk.hk， 随时 click 嚟睇噶。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蔡澜先生讲得非常之好啊！时间过得快吓，日子过得快，咁就系快活人啦。因为咧，每一天咧，大家咧个日子冇咩烦恼，冇咩心事，咁又过咗啦。咁所以讲下讲下咧，又快到一年将尽，一年开始咯。 嗯 啊，咁所以我哋由上个礼拜开始咧，每逢星期四嘅呢一个钟数就会有位嘉宾嘅，佢就系、是、 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有啲咩问零零？ 年行大运，嘉宾麦玲玲师傅。麦玲玲师傅今日又嚟咗我哋嘅直播室，欢迎欢迎。由上个礼拜开始咧，玲玲师傅咧就每一个时间啦，即系每个礼拜四呢个时间咧，出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讲下不同嘅生肖来年咧嘅运程之外咧，每次都会提大家一啲嘅特别关于新年嘅嘢。 冇错，咁喺呢度咧都预告一下先啦。咁啊，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嘅咧就系有呢个嘅就系兔啦、龙啦、蛇啦、马啦，一阵间会出现嘅咧就系有羊、猴、鸡、狗。 而家好紧张啊！ 生肖我千祈唔 好 开啦。 哎，好啦。嗱，咁啊，新年流流咧，大家一定会做嘅大动作咧，或者小动作都好啦，视乎你自己嘅选择啦，就系大扫除， 冇错， 去旧迎新。啊，师傅，我哋呢方面有啲咩要留意啊？关于大扫除， 开始未啊？你哋呢个大扫除？ 哇、哦，其实我 咩叫开始未？ 即系你可以做 启动系啦， 启动未？ 仲未啊？ 我比较难嘅，我 其实系咪真系要执一执会好啲？ 梗系啦，每年气运唔同噶嘛，一定要执一执噶，要执拾，因为财不入污门，要搵钱噶，要干净， 讲得啱。好啦，咁如果系我哋开始大扫除嘅话，系咪今日可以开始做呢样嘢？同埋需唔需要择吉时啊？ 系啊，大扫除使唔使择吉时？ 哦，系啊， 大扫除咧就冇其他咁讲究，因为有时候即系我哋话差差地嘅日子，譬如破日啊，都可以送旧迎新。咁、原则上，如果你话拣一拣嘅话，其实琴日都系已经一个几好嘅日子嘅。 哎呀， 咁 跌咗咯喎！哎呀， 今日都唔差嘅大扫除，跟住就廿六啦，咁翻屋企度执下啦，系啦，下昼翻去开始启动啊，呢个大扫除吓。咁但系对大扫除都有注意事項嘅，即係譬如你話，哎呀，舊年就真係唔差喎、啊，師傅，人人話麻麻地啫噃。咁我哋可能虎年都唔錯嘅話，你由屋企開始，門口開始掃入嚟。 咁如果舊年好差咧？ 好差唔麻煩， 屋掃出 去就掃出去。 哦，係啊，係啊， 掃 下 佢啫。系啦， 咁可以成间屋扫晒出去啦。 咁啊，同埋我自己觉得 有啲人一齐 有啲嘢又可以换下嘅，即系换下啲气运，尤其是嗰啲门口地毡啊，嗰啲一定要换嘅。即系嗰啲我哋成日话有啲嘢，有啲物品本身系容易藏有一啲麻麻地嘅气运嘅。 地毡系咪类 似地毡啊？镜啊， 镜都系 有时有啲sofa 啊、cushion 啊，嗰啲布艺嘅嘢你未必洗得到噶，同埋你。覺得佢會成日有好多人坐過啊，或者係或者到時都順便抌咗一啲儲咗嘅舊藥啊。 藥物係啦，過期嘅藥物啦，咁、起碼有個儀式上象徵住新一年，我哋一啲新嘅開始啦， 身體健康 係啦，一啲舊嘅執床單被鋪啊、衫啊，你嗰啲時間順便換一換啊，即係大掃除，其實我自己覺得可以係咁做啦。咁同埋嚟講，有啲最緊要嚇，最緊要就係維修一啲嘢，屋企唔可以有好多嘢壞咗，尤其是燈，燈壞咗一定影響個財運嘅。 燈，尤其是燈 係咧，因為燈係屬火，尤其是炒股票嗰啲朋友嚇，因為股票係屬金嘅，你逢係熄一盞燈，你就輸啲錢噶啦，係㗎。 咁我如果將屋整到好光猛咧， 嗱，如果你忌火又唔適宜好光猛，即係我意思係唔可以壞。 okay, 即係譬如你話，哎呀，我門鎖又有啲人屋企乜鬼都壞曬㗎嘛，門、 哎、 鎖又 整 好差㗎，運勢奇差、哦。你一定要嗰啲水喉又漏水，漏水又漏財啊，廁所水箱又話漏水啊，呢啲必須要維修。 okay, 系 喎，真係提醒我。 一定要好企你㗎嚇，嗰啲門鎖一蚊啊，成個出曬嚟啊，嗰啲搞唔掂㗎，係啊。啊，咁亦都好多朋友仍然安咗神位啦，咁啊打掃神位都緊要啦，係啦，有時一真係一年都冇整啦，打掃神位啦，菩薩乾淨淨，咁就嗰啲香爐啊嗰啲執翻靚曬佢啦，移下啲位啦，我哋都會提議下，因為由於每年嘅方位唔同，有時你話誒舊年係財位啫，今年又轉咗位㗎啦嘛，咁、我哋梗係要搬靚佢啦，咁、而喺兔仔年嘅話，比較重要嘅位置，我哋譬如頭先我哋話誒財位。大家一定要整得佢靚靚地，又唔好揾啲雜物砸住佢喎。咁啊，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即係要有好多咩污糟衫啊，整咗喺度就唔得嘅嚇。嗱、今年有啲乜嘢方位我哋要留心，係比較重要嘅咧。今年咧屋中間係文昌位，正北同埋正南呢兩個方位係重要嘅。南北呢兩方位重要嘅，而且到九運其實南北本來都重要啦，因為我哋二四年咧就已經踏入九運啦，我哋已經經過咗幾個大運嘅啦嚇。嗱、七運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七運咧就係、由呢、2004年嘅二十年嘅，我哋二十年一個大運啦。咁、其實二四年之後就新嘅大運啦，又咁而喺呢個九運入邊咧，九運叫離運啊，離運入邊咧就要北邊有水。南边有山先为之靓，即系南北呢两个方位都要喐嘅。咁、你北南边可以唔喐，北边要喐嘅。咁我哋屋企都要执通下去啦。咁、同时嚟讲咁啱咧，嚟紧嗰年咧，南边咧都系一个财位，而北边有一个喜庆位。呢两个位置我哋过年嘅时间挤花系可以好啲嘅。 南边同埋北边 系啦，即南北挤好少少。嗱、东边可以唔挤，因为病位嚟嘅。 哦， 系啦，西边系偏财位，可以考虑。即系变嚟讲咧，就喺嚟紧嗰年咧就喜庆位。如果你话、我想喜事多啲啊，摆啲果实、大金、大吉啊，大家过年都会买啲呢一类嘅嘢，咁可以摆喺嗰度。至于嗰啲靓靓嘅花、兰花嗰啲咧，就可以摆南边、要桃花嘅咧，就摆喺西南边。系、啦，就咁可以，系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啦， 财位咧。 財位我哋頭先八八財星咧就話喺正南啦，咁、所以擠花係 OK 嘅， 係、 啦， 財位就喺正南， 財位正南嚟嘅，咁、喜慶位係正北，偏、財位係正西，咁、四個方位入邊咧，即係中南西北四個方位有三個方位好咧，我預計明年咧都係唔錯嘅、有時啱啱一年四個方位、三個方位都衰咧，嗰年好難揾錢 嘅、有冇啲乜嘢位係大家要小心嘅？就係、正東啦，係咪？ 正東係病位嚟嘅， 病位 冇咗啦，病位冇咗啦，西北位都係一個五黃。升大病位度嘅，咁又唔喐啦吓，咁咧就东南位系是非口舌位度嘅、即系官非嚟嘅，嗰边唔好摆植物啦，少就官非，少就是非，大就官非吓、要注意一下。 明白。师傅，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而家其实咧，我有时间中咧会买一啲二手嘅东西，咁头先讲到虚旧迎新咧，系咪如果你买二手嘅东西咧，会被嗰个物件嘅上一手嗰个物主咧嘅运程影响，会唔会噶？其实 睇下系边一类，有啲嘢系。佢累積就譬如大家講嘅二手衫啊、二手袋啊、 二手車 就好，即係個氣運就未必有咁強嘅，因為佢係金屬嘅物品嚟噶嘛。咁、所以咧，古董嗰啲即係越貼身嘅，譬如你話喂，我買咗只古董錶喎、 或者買張古董床， 係啦，咁嗰個氣運係會強啲嘅。咁、原則上中國人習慣清除上手嘅氣運都係煲一啲碌柚葉水啦、黃皮葉水加埋啦，抹下去啦，過下香火啦，都已經得嘅。 明白曬。 好啦，去到我哋十二生肖啦， 又嚟十二生肖啦， 好啊，先 嚟嘅就系羊仔啦。 好，羊咧嗱唔冲唔合啦 ，OK 啦，正正常常啦，几好啦、嗯。而且羊同兔本来就好朋友嚟嘅、嗯，人哋 friend 嘅。咁、嗯、你同太岁 friend 咧，点都系好啲嘅。我哋有唐符星、三台星代表步步高升，事业运相当唔错吓。咁有天解系解决困难嘅星，先难后易。华盖星系艺术才华嘅星，如果你做个行业同艺术有关，亦都相当之好。要留心嘅五鬼官符，官符系官非吓，浮沉系水险。如果好喜爱水上活动嘅朋友， 你小心啲啦， 计啦，结伴同游啦吓、嗯啊，安全啲啦。至于马骝仔啦，马骝仔啱啱经完双冲嘅年份，重新开始吓、啊，后年嘅即系属猴嘅朋友喺老虎年咧系经历咗一啲嘅变化双冲 非常多啊， 系啦冲咁啊，开始稳定翻少少，有月德星、国印星、事业上升期嚟嘅吓，月德系贵人星，地解系搬迁星，咁今年咧稳定啲，无论财运、事业运、感情运都系开始比较稳定，只不过仍然有细嘅破财星喺度，所以钱银咧未得嘅。 系健康嗰方面咧。 健康好多啦，因为去年人生冲呢，这个是关节的伤冲，膝头哥的伤冲，即是容易受伤，道路危险都多，今年没有这件事啦。 嗯 ,ok, 好喎、啊、今年。 好啲啦。 马骝仔之后的话就是鸡啦。 鸡呢就要有心理准备，十二生肖之中你是变化最多最多波。 变化是好的变化定不好的变化呢、 一定会走两极端的，即是会有些朋友非常好，有些朋友但其实应该是七成好。好差两三成好好，咁、所谓好差当然系对比啦。如果你话喂、我师傅话咗犯太岁，我唔做大手投资，我吃喝玩乐，今年话可以通关啦，我净系去玩咁冇事噶，系咪先？ 你都系使钱啊， 系啦、 嗯。 但如果你话唔系喎，师傅，我而家就系双冲年，我要有个几千万嘅大 project， 咁你唔好搞啦，容易决定错误吓，一定要保守啲。当你去到双冲年，唔系咩都唔做，但系要管理个风险吓、今年兼且冇吉星，你借过嚟系兔仔嘅星。事业运有啲帮助，大部分系冇乜帮助。岁破大号栏杆，全部都系困难重重嘅星，好多嘢一波三折，亦都系金木相克，容易受伤嘅年份吓。所以我哋要注意身体健康方面嘅嘢，可以同牛形同埋蛇形饰物嚟到化解。咁、但系会住咗系辛苦年。当然，如果你话传统冲喜、结婚、添丁、买楼系得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年份嘅变化。如果你话我家宅运已经有喐噶啦。咁其实会将犯太岁唔好嘅嘢减低咗好多嘅， 哦，都唔使太担心， 系啦，唔使太担心，唔使惊，唔使惊。 好啦，鸡之后嘅话咧就系狗仔咯， 狗 OK， 狗咧又卯戌合啦，但系狗今年注意老人家身体健康啦，家宅运入边嘅年纪大嘅朋友要注意啦，有紫微星、龙德星、岁合星，岁合系一半嘅桃花星吓、年轻嘅狗吓、注意一下，今年桃花系有啲烂桃花比较混乱嘅 ，OK 咁啊，烂桃花咪真系唔好噶，系啦， 唔好嘅桃花咯。 系啊， 但如果完全冇桃花，可能佢宁愿要少少烂多过冇啊。 咁啊，都系嘅，都系嘅， 宁缺莫滥，宁滥莫缺， 宁滥莫缺啦嘛。 咁啊，另外报拜系上落比较大嘅星啦，今年唔系好稳定，钱紧上有啲三间穷五间富，即记得积谷防饥吓，但系原则上有贵人帮忙，基本上系几好嘅、 以前咧，阿师傅你头先你又讲啲说话咧，我系冇乜感觉。但呢几年咧，当我听到阿师傅或者即系其他啲命理家讲嘅时候，我就有啲感觉。佢话嗱，留意屋企系老人家啦。咁我因为而家跌就老人家个鞋。那個級別咧、我就驚啦。 即係留意自己啊！ 係啦，冇錯。其實通常話叫啲人留意屋企嘅老人家咧，有冇啲定義係點樣為之留意？ 即係幾多歲先為之老人家？ 因為 會喺我哋嗰個八字嚟講唔同嘅，因為你係當沖年份嘅話咧，係當家長嘅，就唔係自己嘅。沖日子先係自己嘅，咁即係父母啊、公公啊、婆婆啊、爺爺嫲嫲 啦，四大長老啦， 就要留意啦， 小心嘅。 係啦，凌師傅頭先咧，你講少咗嘅，因为咧头先就话羊啦，同埋属呢个猴子啦，冇话要带啲咩嘢， 系咪 因 为？ 系啊，我就想问，系咪因为佢比较好啲嘅话，就唔需要带嗰啲？ 佢冇犯太岁就唔需要嘅，原则上。 哦，原则上系犯太岁嘅先 需 要嘅。 需要嘅，原则上系犯太岁先需要拖嘅。 哦， 即系你同人打交啫嘛，犯太岁，喂，你唔够人打，仲唔拖个 friend 出嚟啊？咁你好地地带咁多人出嚟做咩？系嘛，唔打交啦。 呢个比喻几好。 系啊。 系，咁其实犯太岁咧，唔知道大家而家仲惯唔惯咧？即系涉太岁，我想问翻个师傅一个好 stupid 嘅问题，因为咧我旧年我系唔记得咗涉太岁嘅，但系当我后来发觉我身体越嚟越差啦，运程越嚟越差啦，咁样我就后尾咧我就喺年中以后去涉，其实会唔会迟咗咧？冇意思， 涉咗半年咯， 即系仲有冇？仲有冇？ 有有有。 有， 仲有用噶嘛？ 有心唔怕遲，即係、啊就是、你都仲記得去攝都係好嘅，即、就、係、是、亡羊補牢同埋嗰啲叫臨急抱佛㗎啫。 我呢啲直情係臨急啦。 係啦， 咁幾時應該去攝太歲 啊？ 年初㗎，大部分人都係年初嘅時間去攝㗎啦，年頭就要攝㗎啦，係、哦、啊，咁、嗯、就唔好咁遲啦。拜太歲今年咧，我哋下轉未過年前嗰集嚟講一講，係啊，提醒大家。 哦，非常好啊！ 好啦， 嗯，咁我哋今日咧四个生肖讲完之后，留意下一个礼拜，我哋有唔同嘅生肖讲啦。 冇错，咁除此之外嘅话，当然啦，仲有好多有关嘅就是、过年嘅时候，大家要留意嘅嘢咧，要记住要留意听住我哋嘅风箱发汇人，多谢玲玲师傅， 多谢晒，多谢晒。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港深港高铁西九龙口岸和高铁香港段将会由星期日起恢复服务。港铁说高铁复运之后会增加三个短途站，包括东莞、东莞南和广州东站，令到乘客可以在香港西九龙站直接到达内地61个站点。今日中午12点起可以透过12306网站或者手机程式或者到指定旅行社购买车飞。西九龙站今日下午2点起亦都提供现场卖飞。港铁话电子飞模式即是将乘客旅游证件和车飞二合为一。高铁实施实名买飞，乘客只是需要提供证件，系统就会将证件和车飞连结，凭着证件直接入闸上车。港铁提醒乘客需要在12306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登记为用户，就可以透過提供有短信功能的內地、港澳或者台灣手機號碼買飛、揀位、退飛或者是更改車飛。廣東省14屆人大一次會議朝早在廣州開幕，省長王偉忠在工作報告預期今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 5% 以上，將會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突出做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作，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王伟忠表示，要深入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策略，深入实施湾区通工程，加快推动港车北上，要加快建设河套港，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重大的创新平台，推进深港口岸经济大建设，打造深港合作新引擎。另外要大力推进横琴、前海、南沙的建设，包括规划建设深港西部铁路。英国首相新伟成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两个人在会谈之后签署将会大幅扩大两国防务合作的互惠准入协定。英国是继澳洲之后第二个和日本签署有关协定的国家，协定将会推进英国和自卫队的联合训练和部署，允许双方在对方领土部署部队。新伟成说，这项协定对英日两国都极为重要，协定凝聚了两国对印太的承诺，又说在面对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的时候，民主社会继续并肩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北京，外交部说有关国家开展防务合作应当有利于增进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合作，不应该制造假想敌，更加不应该将集团对抗的旧思维引入到亚太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温暖有雾，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65点，跌咗70点，总成交金额93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6点，跌咗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0.6跌13.2，盈富基金21.52跌了6仙，阿里巴巴109.3跌3.6，美团172元跌了2元，恒生中国企业73.56跌3毫，比亚迪股份229.8升12.8，快手73.15跌3.55，中国平安59.6升8.5，友邦保险86.3升了5.5，南方恒生科技4.39跌了8.4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11， 日元 131.62， 瑞士法郎 0.931， 加元 1.343， 人民幣 6.759， 英鎊對美元 1.217， 歐元對美元 1.077，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7。 日經平均指數報 26,455 點，升了9點，港金報 17,550 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83.36 美元，賣出 1883.86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的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的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唔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大家好，我系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Hello，Eric，好啦，宠物嘅时间。 系， 今日咧，我想带出一个比较得意嘅话题，都系我哋今早咧讲开嘅，就系话有啲咩宠物系可以即系比较静静地养咧。咁如果有啲家人或者系附近嘅邻居唔中意啦，或者自己一个人咁嗱，首先就唔系咁鼓励，即系完全唔系俾爹哋妈咪听啊。如果你个年纪细，因为真系会带嚟一啲嘅麻烦。但系我有几样嘢想问啊 ，Dr. Eric 嘅，因为今日嗰篇文章咧就讲咗几种嘅。条件第一唔臭，即系嗰种宠物唔会发出味道啦吓、因为你发出味道咧，同居嘅人无论家人或者朋友都可能会咦唔臭嘅你嗰个唔知咩宠物咁。第一唔臭啦，第二唔嘈嘅宠物，第三唔咬人嘅宠物。因为我嗰篇文章咧，佢话仓鼠都系 on the list， 但系我想讲仓鼠都会咬人嘅，知唔知啊？我唔知你有冇养过啦，因为我以前养过仓鼠咧，有时你摆佢上手咧，我唔知啦，即系可能间即系叫偶发事件啦，即系俾佢咬过噶，即系虽然唔 系 好 偷你咬啫， 系啊，我养乞人憎啊嘛， 系 咪？你睇路啊你。 讲咧，我咁多年做兽医咁多年咧，被咬最多就系仓鼠， 即系。 系 真系噶，系啦。哦，嗱，唔臭嘅宠物啦，因为你可唔可以提议下啦？诶、唔嘈嘅宠物啦，臭嘅唔咬嘅宠物，仲有咧就系佢提出一点嘅就唔会太多洗费啊，即系唔会太贵，因为学生仔。 好似咧，好似你听你讲咧，好似想揾个标准女朋友多啲 我都觉得系啊，边 度有咁嘅嘢噶？ 系女朋友臭嘅咩？养只 宠物系要，我唔知你系咪啊？ 即系你意思即系宠物一定聲宠物。宠物一定臭嘅，一定咬人嘅，一定会做，系咪咁意思咧？ 系啦，啱啦，你唔多唔少都唔可以 要接受，即系有咩重训？ 唔系嗱， 有低需求，又唔使你烦 咩啊？咩低需求啊？ 即系又要 我唔系讲紧你啊，唔使惊。 佢讲紧我，即系你又 你同阿 Eric 之间系咪有啲 又多要求，但系又唔愿意付出？唔系，但系个文章里边所讲某啲我同意嘅。嗱，佢讲咧啊，鱼系真系符合头先所讲嘅。 臭啊！你满水 鱼唔系好臭，水臭 啫嘛，唔系臭啊。腥臭就死晒 啦！我谂我头先个笑话，其实系想讲咧，就系、是、我感觉就记得你点样养嘅宠物都系个责任。你冇，其实呢个世界冇宠物系唔 完美嘅， 唔少少味，唔少少，因为生物嚟噶嘛，佢一定制造便便噶啦，又 你自己都系啦， 都系都系都系 系啦。不过你话净咁啊，有嘅有嘅，咁啊净呢个一样嘢就绝对有好多。 咁你讲下，譬如你心目中净。嘅寵物包括有啲咩？魚係其中一樣啦，定係係咪？ 魚咯，魚一樣魚啦，即係海洋生物。魚咧就其實包含好多嘢嘅，同埋其實魚都係嗱你考任何寵物都好咧，就頭先你未講呢啲嘢之後咧，之前咧應該諗要養幾耐。因為咧養 要養幾耐？ 係啊，因為都好長命嘛， 每 一年啦， 龜咁樣係咪？ 龜啊，好耐， 一百年。 龜淨噶，咁我話俾你知，我淨我會可以講話係符合呢個條件，乜佢全部合埋其他條件唔符合咧？有味又有 龜臭唔臭噶？龜都唔係好臭嘅啫， 唔臭。 都有味嘅，其實即係你未執過啲龜嘅便便咁樣咧，一般人都閉氣咁樣執嘅啫，其實都有味嘅。 係咩？龜便便都臭， 咁啲 臭㗎，我聞到自己嗰啲都臭。 你嗰啲梗係臭啦，你係大龜啊嘛， 好唔正經啊佢哋。 咁就啲魚啊，所以咧，我認為就魚就即係其實養得好咧，其實都長命嘅。 係咩？ 魚唔係好長命，因為嗰啲人養得唔好，點死佢嘅啫。 係咩？其實魚平均幾耐㗎？其實一般嗰啲即係人養啲金魚 養得好咧，都三年四年至到幾廿年嘅， 算長㗎啦，魚 三四年 長 㗎 啦，係啊。 我以為會有即係養六啊幾 年 嘅。 好似好多動物咁樣，越細只嘅魚。越短命啲嘅，所以養好啲細細條嗰啲就比較短命啲嘅。咁好大隻嗰啲錦鰻嗰啲可以70年。 咁你好少養鯨魚嘅， 人咁長 有啊有啊， 我係有 啦。咁你好犀利， 有魚啦，嗱魚就海洋生物啦，可以話就其實都有好多種嘅，唔使一定魚嘅。 例如 你可以養啊，譬如蝸牛啊， 係啊，我頭先嗰篇文章都有提及蝸 牛。 蝸牛佢都係話鯨嘅，蝸牛係冇食 死佢喎， 蒸咪整嚟食 咯。唔係蝸牛喺個水入邊嗰啲蝸牛啦，你其實外國好多人養嘅陸地蝸牛嘅， 我知邊啲蝸牛啦，係啊，有時你喺游水嘅時候，佢會黐喺嗰啲石岩石嗰啲啊。 不過蝸牛都有佢， 但養蝸牛有冇玩啊？有咩分啊？ 有啲佢又唔喐， 係啊，有咩分啊？ 食咩㗎蝸牛？ 哇，唔係噶，我認為即係其實咧，你養寵物某一樣嘢就係平靜啦，會降低你個血壓啦。其實有科學根據咧，養魚啊，養蝦啊，養蝸牛咧， 降低血壓。 個燈， 你真係食咗佢 啊 嘛？ 唔係喎，我養只龜我都降高血壓， 好擔心佢啊。係 啦 ，Eric 係啊，所以我感覺養譬如一缸蝦咧，嗰啲細細嗰啲蝦咧係好好，即係差唔多。啱個人養嘅嘢嚟嘅，佢哋要求真 係好貴咁樣。 而你有多少少學問嘅，嚇養蝦就唔係冇學問啦，因為出面有好多蝦佬會鬧我啦嚇。 蝦佬， 蝦佬， 唔係坦白講，少少功課都應該搞得掂嘅。 係淡水定鹹水㗎啲蝦？ 鹹水 係咪？淡水嘅，淡水嘅。 觀賞蝦 係啦，有淡水蝦好多唔同好靚嘅顏色，佢哋有。周圍走啊！其實如果你上網咧，有啲嗰啲片咧，就基本上係冇嘢噶，有啲好平靜嘅音樂，又有條友喺度喂蝦咁啊！你喺度睇個人鐘頭噶嘛？ 咁你不如睇娛樂無窮 係啦， 唔係好好睇噶。其實真係 娛樂無窮都好好睇噶。 其實好多時養蝦咧，你就要俾個啱嘅環境俾佢啦。你想一個靚嘅好多綠化嘅魚缸仔咁樣啦，嗰啲魚缸仔其實就好似種草都係一個娛樂啦，養海草、水草都其實好好 enjoyable 嘅。嗱，咁其他動物啦，咁倉鼠，咁之前我講過啦，細蚊仔唔適宜養倉鼠，因為佢好容易整親佢嘅。 邊個整親邊個？佢人 落地咁樣噶啦，所以咧就唔係隻隻都俾你上手啦，少少佢都有啲污糟，不過唔嘈嘅呢個。 但係都臭臭地㗎，有味㗎。 有味嘅， 系有味， 都唔系好严重嘅味嘅啫、嗯。我旧时都有一个喺我个 office 入边咧，就唔系好臭，我接受到嘅，即系我 喺你 office 嘅，你肯定系仓鼠。 仓鼠定 系老鼠啊？ 唔系女朋友，唔系 净系兔啊？ 系啦， 兔仔咧，兔仔适唔适合？兔仔唔嘈嘅啫，系嘛？ 我成日都话兔仔唔嘈，不过冇其他一样嘢适合咧。不过兔仔系其实个好高 maintenance 嘅、嗯，好似猫狗，佢好需要你嘅时间啦、 哦。 啊，你入佢个笼就都几搞下啦。佢哋都唔用声音出。佢哋有得發聲，不過好少發聲。係 啊，好少、啊。 不過咧，就佢哋就都大聲嘅，因為佢會啪啪啪咁又聲，所以唔係冇聲嘅、 哦。即係佢唔係嗌出嚟，但係佢製造一啲噪音，係咪咩意思啊？ 係啦，同埋佢製造好多噪周地都係咁樣、嗯，所以因為你要鋪佢個籠啊，剩啦，絕對唔係一個。低時間嘅動物，我認為你養只貓容易過養只兔仔。 其實貓係 OK 㗎。 咁會唔會係 number one 啊？ Okay, okay. 如果你要即係要咁多個嘅條件之下嘅話， 最適合香港環境。 我認為係啦，貓就正路啲啦、嗯，加埋貓就你知啦，有一樣嘢即係唔係鼓勵人哋咁做啦。不過好多人係住啲唔養得動物嘅屋企咧，都好多人養貓嘅。坦白講， 貓好少會俾人投訴嘅。我係 啊，又唔出街，都 冇人冇咩人投訴有。容易訓練佢，即係譬如佢啲壞習慣，整曬籠爪你個卡斯，你都可以理論上細個訓練佢爪啲貓手板嘅啫。 同埋嗰陣時聽阿 Eric 你講咧，貓係比狗少啲病噶嘛，係嘛？ 係啦，係啦，少啲帶佢出街。你基本上如果你要偷渡佢出去，都係一年偷渡一次嘅啫。 偷渡 帶佢睇醫生啦， 因為有啲唔養得噶嘛，你帶佢出去睇醫生，你又要 好多人係啦，即係符合要證嘅條件，唔係因為細蚊仔想。偷養係大多數都係唔想隔離屋聽到，因為唔俾養動物嘅。 係，講到貓咧，其實都 Eric 想問你一個問題，因為我有朋友佢就話咧，而家唔知點解咧，喺有啲鬧事嘅時候咧，會見到啲人咧用一條狗帶咧，就係拖住嗰啲貓咧，跟住就 walk the cat。 死 啊！係啊，係咪唔好咁做啊？ 我嗰日有個客嚟睇醫生，又係啱啱唔知去咗咩 party 啦，帶只貓，即係我諗過年有啲活動咧，動物活動佢帶咗去，哇！翻嚟只貓病到咧，又依個病又嗰個病， 即係病貓係咪？ 係啊，屙血尿啊，佢真係～ 点解咧？点解咧？点解咧？ 焦虑咯， 唔系佢带佢出街就会屙血尿嘅啦咩？ 即系唔好随便带佢去街嗰啲陌生嘅地方系嘛？ 屙血尿系某一个病会因为焦虑引致嘅、嗯，所以就焦虑会引致好多唔同嘅 你 个地方嘅影 响。咁严重，你吓到啲人唔敢带猫出街啦？你咁讲， 应该带只猫出街嘅， 系唔应该 咯？即系好个别嘅咋，好明显，永远都有个例外啦。不过咧就就不过大部分例外咧就猫唔应该出街， 冇例外。 例外定例内啊？ 个人嚟， 读嗰啲中文啊你。例外 ，Eric， 我有个广东话训练班 好、啊。好啊，我 因为你 讲 紧英文 一齐啦。 Because he's speak English, you know。 我个女而家讲中文，同我仲惨过我。我叫佢讲金宝绿水，仲恐怖过呢、這个广告嗰、那个。 唔講得呢啲嘢啊！ 係啊，我 唔知 啊。 你教佢講恭喜發財啦，有禮先。 我錄低下次俾你哋聽。 好啊， 跟住咁啊，好啦。 喂，另外咧，嗰篇文章話有人養螞蟻喎，係咪真㗎？即係螞蟻決別 pet。 有，以前細個我哋有買過㗎。 同埋嗰啲文章入邊有寫，仲有啲嘢我冇講嘅，蜘蛛啊、蛇啊、四腳 嗱、 蛇 絕對唔好啊！我覺得細路仔千祈唔好啊，咬人㗎。 蚕虫得唔得？ 咦，系喎，有蚕虫都可以考虑嘅。葵鼠啦，葵鼠啦，嗰啲串珠螺啦， 即系龙猫啦，系啦。 呢啲比较长命，唔系你想养咁简单养。有同只白兔冇咁，即系你可以话低容易啲养嘅白兔咁谂啦。 但系人哋话串珠螺夜晚先夜行噶，唔适合人类噶。佢日头会瞓觉噶，同个猫头鹰一样。 嗌醒佢 都 OK 嘅，佢哋即系佢整声有限啦，即系佢 熄晒灯，拉晒啲布帘， 系咯，你喺隔篱房都听唔到佢做乜嘢噶啦，所以 隔篱房都听到佢做乜嘢。 总之咧就，我相信买之前咧睇多啲文章吓，系嘛先，咁啊知多啲资料最好啦，好嘛？好，今日多谢 Eric 啊，咁啊买咗乜钱？三思谂下先，多谢晒， 唔该晒， 唔该晒，拜拜。 好，呢个时候带嚟我哋今日嘅职业安全啊，听日星警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细佬啊，特 叫你平时同我一齐去晨运噶啦，咪唔使搞到而家咁咯。上气唔接下气，冇鬼用。 哈，你试下攞住两袋八公斤嘅米啊，我睇你啊行得有几快。 喂，你唔见我啊？左手拎住拐杖，右手要拎住雀笼，仲边有手拎米啊？仲有啊，我叫咗你唔好买八公斤噶啦，买两包两公斤唔得嘅咩？啊，系你自己话拎到噶。 系得八公斤啊，买两包先有得平咋？除翻啊，每包平咗成3.5噶。 强伯 ，Sarah 婶婶买完送翻嚟啦。 逼噶，我哋未买送啊！佢买咗两袋米，就话冇手攞送啦。 你个衰佬啊！我头先叫你啊买根菜买砖豆腐啊，你又唔肯咧。 衰婆，要我讲几多次啊？我左手要拎拐杖，右手拎雀笼啊！ 哇 ，Sarah 婶婶，一次咁多米平好多啊？ 都啊，平均啊一包平3.5噶。哎呀，其实呢佢平唔平啊，我都係諗住买定咁多米啊、油啊、盐啊、糖啊同埋罐头啊，咁摆定喺屋企㗎啦。呢一排呢都係少出家为妙㗎嘛。 点解要咁做呢？你隻腳唔舒服唔方便出街啊？ 唔係呀，个衰婆啊话近排附近多咗好多建筑工地啊。 唔通你嫌嘈？ 唉，讲到嘈，边有嘢嘈得过佢啊。佢系话啲工地危险，惊行过嗰阵咧会有嘢飞落嚟抌亲佢啊！阿碧家，你话佢系唔系生人唔生胆啊？咁都惊一餐。 你唔惊嘅，呢一类意外嘅新闻啊，间唔时啊都会有噶啦，惊又有几出奇啫？ 唉，咁大部分工地嗰啲工友喺进行调运工作嘅时候，一定会做足安全措施噶嘛，又使乜担心啊？ 强伯，听你嘅语气，你好似对工地嘅运作都好熟喎。 使乜讲？我后生嗰阵啊，喺工地啊做管工噶，呢啲安全守则难唔到我嘅。 又喺度懒叻啦，好心你啦，几廿岁啦都唔化嘅。 强伯，咁工友喺做调运工作嘅时候，有乜嘢安全措施可以预防有物件从高空堕下嘅意外啊？ 听实啦噃。举例讲，啲基本嘢先啦吓，进行吊运工作所使用嘅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例如天秤、链式吊索、吊斗等等，系必须验过并且有证明书去证明系安全嘅。起重机械嘅操作员，例如天秤机手，必须要有牌；工友就梗系要佩戴一顶有帽带嘅安全帽啦。要使用适当嘅起重装置绑紧负荷物。或者配合合适的承载容器装好，防止他们在吊运期间会滑动或者移位。除此之外，还要为吊运工作设立和采取安全工作系统。 嗯，安全工作系统包括很多东西的。我知道做很多工程之前都要先做好评估，考虑当中会不会有潜在危险。做吊运工作之前又需不需要做类似的评估呢？ 当然要啦，叫做危险评估是用来找出和吊运工作有关的危险。此外，安全工作系统也都要事先妥善计划有关的吊运工作，特别注意负荷物的特点、吊运方法和吊运工作的移动路径。 移动路径，哦，即是预先知道啲物料会由边度开始调运到目的地，咁咪可以叫其他嘅工友全部远离，避免调运嘅物料会喺工友嘅头顶越过。万一啊，啲物料从高处跌落嚟啊，都唔惊会击中人啦。 系、哦、，Sarah 婶婶你好聪明啊。 咁咪好咯，当你肯用脑谂下嘢嘅时候啊，讲嘢都有文有路噶。 仲有呢，需唔需要揾一个人专门负责监督整个吊运工作噶？ 叻女，当然需要啦。我委任人士系要负责统筹及监督整个吊运工作，所以佢应该曾经接受过充分嘅训练，同埋具备丰富经验。 净系得呢一个获委任人士识咧系唔够噶噃，点样肯定其他有份参与吊运工作嘅工友个个都系清楚明白整个工作程序呢？ 放心，一定会因应吊运工作制定一套安全工作嘅程序，仲会采取适当步骤，确保所有工友都系遵循有关程序，仲有亦都会向工友提供适当嘅资料、指导同埋训练。 Sarah 婶婶，你听咗咁多，应该都唔会再咁惊经过的地盘噶啦。 哎呀，就算冇咁惊经过，我都唔多想成日出街买嘢噶，好攰噶。 喂，你唔出街点买餸啊？唔好指意靠我啊！我唔识买噶， 我冇谂过靠你、啊，碧噶，不如咧你教我网购啊，等我用部手机揿几个掣就买到嘢啦，咁咪唔使出街咯。 吓，教你网购？ 嘿，教识你肯定要花上好多时间啦、啊，一睇就知啊，碧噶咧，宁愿帮你去街市买餸都好过教你啊。 堕物会伤人，调运工作要稳阵。我是崔碧嘉。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谁犯了错？那可是我？难获蜕变，而不枉过。没记心的我，最低都挂过。是一张照片写过，无论你当我几大个，永远。